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eter 万丽豪。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个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邀请到陈威。 嗨，大家好，我是陈威。 陈威，我们认识了蛮多年的时间， 十年吧，从我们一开始，对不对？ 对，从你还没有结婚， 对， 到你现在进入到婚姻， 对， 看到你人生经历过高潮低谷什么都有， 嗯， 鸟事非常的多， 鸟事超多的。我因为要来录这个节目，就一直去回想以前的鸟事。 OK， 对，才发现哎，其实蛮鸟的，可以讲。 对，那有时候那种 Facebook 啊，有个好处就是它会提醒你八年前的今天你 PO 了什么照片，八年前的今天你讲了什么话，所以有时候回去看会发现到，哇哦，真的。往年的鸟事还蛮多的。 你会不会有些很想删掉，就不想承认那时候自己打的东西？ 对，然后就是他问说你要不要现在再次的分享，说 no， 对，我就是不要再分享，想要赶快删掉。我怎么会这样子啊？ OK， 好，所以陈威，我知道那个你常常在你的 IG 上面会聊到很多感情这一方面的话题。 嗯， 那你会聊到这么多关于这方面，是因为很多人问你，还是你自己经历过很多这些的事情？ 其实我是一开始先写文章，我是先在 Vogue 写， okay. 然后写一写，就发现还蛮多女生对感情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困扰的人很多。一开始我只是想要分享，还有无聊，就是想要就是因为滑手机有时候会看腻，然后就觉得那我可以还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试试看它的功能，然后试一试就发现好像有被大家 对有共鸣。 对， 所以你在之前在比如说在滑手机看到有时候，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在写关于感情这一方面、你会有时候在滑手机看到人家写感情的时候，你会觉得 man你会有没有生气？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或者是 讨厌看有一种文章说什么，如果男人不做到哪些，就代表他不爱你。你知道有那种，就是他要做到五项、十项什么、什么。 没有做到这五件事，马上抛弃他。 对，或者是就代表他不爱你。像那种文章，我就觉得你就永远注定单身吧。你就是如果你在找这种男生的话。 OK， 为什么你看到这样的话题的的文章，你会有一种怒气起来？ 我觉得太不符合实际了。 OK， 怎么说？ 对，比如说有说什么如果有很多这种文章啊，就是如果睡前也没有跟你说晚安，或是如果过马路没有一直牵着你，或是钱没有都给你用，都给你花、啊 wow. 这种就是什么几点几点的那 种。而且我的老婆没看， 对， 不然早就跟我离婚了。 Peggy 不可能需要那些。我就觉得这个世代有的时候教女生的那个对男生的期待、okay. 其实我觉得对男生是不公平的。 OK， 那我有时候我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知道有些文章这样子写，我有看过这些文章。那你真的有遇过女生就真的这样相信吗？ 我觉得蛮多，但是他们也许不会相信，可是因为看了，他会觉得不符合他的恋爱，不符合他的婚姻，他就会失望。 OK， 但是我就觉得说，对那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 不起 不就是太梦幻了， 太梦幻， 那不是实际的关系。 了解，就像是那个在一个。可以讲什么？就像是那种女生的 point， 对 ，it's 是不实际，本来就不是这样子，但是你感觉要这样子演或这样子去做，但是你自然就会很失望在这个 对的关系里。 OK，好，那我想问问看，因为过去这十年当中，我有看过你不同的 就一个， 好，应该叫什么？好，沉浸一下， 对， 有之前的男朋友， 对。 然后后来分手， 对， 然后到现在 结婚， 对 ，OK， 看到这个路程， 嗯， 那你在这些的感情的里面，一路这样子走来，如果你可以回去，到二十岁的你， 对， 可以刚开始才交，可能交第一个、第二个男朋友， 对， 如果你可以回去做一个时光机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过去， 对， 来，然后可以跟他讲几句话， 对， 你会跟他讲什么？ 当然是跟他说再等一下，你老公快出现了，因为老公在。 你觉得二十几岁你会听得进去这句话吗？ 当然听不出，当然听不进去， okay. 就是会心疼自己，老实说，会走了一些冤枉路。 Okay. 那个时候，你觉得让你最，你现在会觉得那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很心疼， 对， 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遇到一些的挫折吗？还是？ 会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就是好像觉得、哦、 什么叫做没有选择？因为你是其实你条件非常好， 对， 可是为什么会感觉没有选择？ 因为很多女生在感情里面爱到了，她就会把自己放很小，然后对对对， 所以不管这个女生的条件多么的好，她有时候进到感情里面就把自己放小， 对，但是就是真的爱到的时候会把自己放很小，然后不敢去跨出。正视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们适不适合，或者是那个男生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okay. 你不知道你有选择不要，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选择不要，因为那个不舒服 哦、oh. 对， 有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选择不要，你的那个选择，你就算是选择要的那个，其实价值就会降低，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可以有选择不要的， 对， 但是你就是因为我其实就可以帮他选择不要，但我先选择要， 对， 这个才会有真正的一个价值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女生不管是年轻的时候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觉得女生都需要一种真的霸气。我所谓的霸气是、 okay. 不是说要就是比如说宣扬女权那种霸气、okay. 而是一种你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才是好的那种很清楚的东西、okay. 对、啊、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不是说要每件事情按照你所想象发生，但是要知道自己是有选择的， 对，有选择的， 你不是要逼人家都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或是你爱我就要做这五件事， 对，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你是有个选择， 对， 要在这关系里面， 对， 还是不要在这关系里面， 对， 如果要在这关系里面的话我该怎么去做？ 对，你要从自己出发点，自己 OK 对。 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回到二十几岁的你， 对， 可以跟你讲这个。那个时候 你有选择的 ，OK， 对，你可以选择。对，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现在去回想，你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这样子的反应，或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这样子做？ 你是说在关系里面跟现在不一样的部分吗？ 对，有没有什么一个例子，或是有没有这些发生的什么事情，像你现在去回想，你会觉得说， 我觉得我看待男人的眼光，就是我现在看我的老公跟以前男朋友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崇拜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会崇拜我的老公。 Okay. 你以前不会崇拜你的男朋友吗？ 我以前对这个字眼是非常的不认同， 就是崇拜， 对对对， 男生， 对，会觉得吗？就是他又不是什么偶像，他以为他是谁，就是内心会有一种、okay. 为什么我要崇拜他，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男人需要被崇拜， 对， 所以你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算是你是哪根葱啊，为什么我要崇拜你？ 对， 对，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男人需要被崇拜，女人需要被爱。 OK， 对， 这个文章的后面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女生有的时候像现在很多游行活动、就是要去刻意的去宣扬女权这件事情、 okay. 其实当我觉得一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在平等的状态的时候，你是不用去特别讲，就好像一部电影一部戏、 okay. 男主角跟女主角永远不用去特别宣告说我是男主角我是女主角，就是大家会一目了然，就是对，所以当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时候，那个自然而然在你们的关系里面是不需要去宣扬说女生有多重要，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很重要。 哦、okay. oh, 啊， 我了解， 对， 我了解，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常常会开玩笑说他自己很帅，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帅，常常要提醒大家自己很帅， 就是一直催眠自己。 我是跟他开玩笑了，对，但是我说，我不觉得 Brad Pitt 常常跑来跑去说我很帅， 对， 他就是 he just 帅，他泼出来的人看就是帅， 就是你不用特别去 OK。 讲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时候是不用去刻意放大的。 OK， 对， 所以你在年轻的时候这点是你不知道，因为你觉得说男生女生反正我们就是同等，为什么我要去崇拜你？ 对， 那你把崇拜当作是一个，如果要崇拜你代表说我比你还 弱或者是我比你没有价值吗？ OK， 这样子。 那为什么男生会需要被崇拜？你觉得 我要听听看，因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男生是一个很笨的动物。 Oh, OK， 好、oh, ，Here we go、okay.。 就是你如果很崇拜他，他就可以做很多更多更多事情。 OK， 对 ，OK 所以。 我老公有一个例子很可爱，就是 你今天讲出来之后， 对， 你就破你的梗了，你知道吗？ 我真心的崇拜他的时候，我发现哇，他做更多了。 哦，所以 OK， 好 ，OK。Tell me the story， 你说你老公怎么样？ 有一阵子就是我结婚前，因为我们家在装潢，所以我就要先回我娘家住。 OK， 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柜子，就是要自己组装的那种。 那 IKEA 那种。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了，我不会。然后、okay. 对， 你是真的不会还是？ 我也没有试，我就是在等老公。 还没拆封就觉得就是我就是不可能做得了这个。 对，然后。Okay.然后老公来了，那时候来我爸妈家，他就开始打开，然后帮我煮，帮我用这样子。 Okay. 然后其实我就是在床边，可能喝个咖啡那样，我就这样，我就看他说：“哇，老公你好厉害哦，你这个都会，你是不是以前在英国的时候你也常常自己煮？”然后他就一直边煮边说：“对啊，以前那个柜子什么我都要自己煮。”然后可是就是我只是在旁边说：“你好厉害哦。”然后他就会。煮得很开心，然后就是煮的，就是开始讲他以前就是对他连什么什么都是自己煮的， okay. 就是 所以你越讲他煮的越厉害。本来是买一个床柜，他煮出来变得是一个床、一个柜子，再一个茶几， 对，就是可能开始对组装很有兴趣。 OK，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那个男生都会有一种，有时候我会跟就是别的男生在问我说关于那个。交往的时候他们一些的建议，然后我就说只要一个不健康的男生都希望找到一个妈妈，不健康的男生、 哦、 就是他希望找到一个女生 照顾他， 对，但是一个健康的男生是希望成为一个超人，都会希望成为他心目中他爱的那个女生的超人。 对， 对，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跟我老婆那时候在一起，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我蛮喜欢聊政治的，所以我常常会跟他聊政治。 好可怕。 对，很可怕。我跟他聊政治，然后那我老婆她就是会听我在聊一些东西。 她好伟大。 她很伟大。她就是那种可能翻白眼但是还在听我聊。然后但是她有一次在我在聊聊聊聊完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一句话，就说说不定有一天我去选总统好了。那我只是开玩笑，我完全只是开玩笑。我完全其实谁要去选总统，就是每天被人家骂然后做这些冤枉的事。所以我就想，但是那时候我只是开个玩笑，我说 Man, maybe I should run for the president, 我应该去选总统。 对。 然后那时候她还是我女朋友，她就很认真的停下，她就说 Peter, 你真的要选总统吗？因为如果你要选总统，你要告诉我。如果你要当总统，你要告诉我。因为我没有想要当 总统 的 夫 人， 夫 人。好可爱哦。 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很认真讲。因为那一刹那我突然间只感觉到在 Peggy 的眼中，如果 你可以， 对 你 他觉得你行。 没错，如果你真的要选总统，你真的选得上总统。他是很认真在跟我说。当我到现在都没有去选总统，也一辈子不会去选总统。但是我这 要不是 Peggy 不想当总统夫人，你早就选了，对不对？ 害死了我这个梦。 对 ，OK， but 但是我一直记忆在我的这个在我的里面，就是我现在当我像是当牧师，我做很多其他还有做一些其他事情，做投资，做很多事情。但是每次想要 try 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去想到那个画面，就是他 就你在他心里的分量， 对， 是总统， 对， 对对，他觉得你的能力，他崇拜你是这样子的， 而这也其实不会给我压力，但是会给我一个 freedom， 那我觉得说，哎 ，I can do it， 难道我们就这么笨吗？ 我真的觉得男人蛮需要的，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关系， okay. 因为男生你崇拜他。他带下来就是会，就是真的会让你感受到更多的爱， okay.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直接性的，就是我崇拜你，然后你爱我， 男人需要觉得自己做得好， 对， 做的 like you know sometimes I say guys will not play a game they don't think they can win， 男生不会去玩一个他们觉得赢不了的游戏。 哦、对我老公很常跟我讲这句话， 真的吗？ 对， 对，就是我们不怕辛苦，我们不怕 失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有机会可以赢、嗯、我有机会可以得到你的你的崇拜，我有机会可以成为你的超人，我有机会成为那一位。 那 如果 男人再怎么做，女人就说哎呀你这个还不够好， 对， 就是可能有时候女生这样做是因为求好心切，就希望他可以更好，但是反而造成一个反效果。 我常常觉得小三就是这样出来的。 OK， 而且小三就是那种一直很崇拜人，就是可能老公在家里得不到崇拜、 okay. 他只好如果外面有人崇拜他一定很开心啊，就是 所以他可能知道这是很假的。 对对，就像女生也是啊，明明我35岁，如果有人说你看起来好像22岁，你心里会觉得屁啦，但是你还是听了很开心，就是一样的意思。 屁啦，可以再讲一次吗？ 对对啊，所以 OK， 嗯，屁啦，我可以把 record 下来吗？这个屁好香， 真的。 OK， 我了解。 那牧师，我们来聊一个肤浅的东西、okay. 你觉得女生或男生的外表重不重要？ 重要， 是哈， 非常重要。 对， 但我说的重要不是说我说的重要，不是只是说好看不好看，而是你有没有用心， 没错， 在这个上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你用心在你的外表， 对， 不是只在 show off 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是你在某种程度在跟别人讲说我在乎我， 对， 而且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 我对自己负责， 我对自己负责，对，我对，所以，像有些女生，我觉得她们穿着，我觉得我很注重穿着。 对， 但是我穿着不是，我觉得一个女生漂亮不是因为你穿的辣，或是穿的露，因为其实露很简单。 对， 你要穿的那种火爆那种辣，其实你就是买短一点，嗯，少一点， 对， 就这样子。Yeah. 但是我觉得穿那个，我就觉得就其实 it's actually kind of boring. It's like、嗯、well, you know. 但是当她们可能去配搭一些东西，或是做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哇，她真的是有花时间在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说哇、wow, she cares about herself, 她在乎她的那的一些东西。And so maybe I should too.、 Peter, 我会这样问你是因为比如说我的那个问答 IG, 会有女生来问我、okay. 曾经有个女生她说她80公斤。 OK。 然后她喜欢一个人。 OK。 她觉得她怕人家厌恶她。 OK。 对。那其实我没有安慰她。 OK。 我回答她是说，如果你会觉得人家会厌恶你，是不是也厌恶你自己？就是我觉得80公斤、哦、我不是说胖都错，可是你连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嗯、你不把你自己调整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是 OK 的、嗯、你 不是说你一定要变成60或50，但是如果你可以接受你是80就80， 你如果当个开心的小胖子，你打从心底开心，我可能觉得啊，你健康就好 了。但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要不要先为自己负责。 如果你自己都没办法接受你自己，你为什么可以期待人家要接受你？ 你觉得你胖你就去减肥，就这么简单，就是并没有觉得哦好可怜哦你80公斤 OK 怎么办。 那后来他回答什么？ 我通常没有要让他们回答，就是我回答完就结束了。 就结束 对 ，OK， 好。 像我以前很不喜欢，以前我看不懂为什么健身的人一直要秀， 什么意思？就是在 秀身材。 你就说健身完之后要秀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 OK， 我后来看，我觉得其实秀那个东西是对自己的责任，而且你在上面看到他的纪律 ，OK， 这些都代表了，你看饮食，他要很重视，他要很规律的运动， 他 对自己的。嗯， 他在秀的不是线条，他在秀的是他的牺牲，他在秀的其实是他为了这个 纪律 的纪对的纪律。OK， 他在秀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对， 那的确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对， 因为我每次看人家秀，我都超不爽，可能是因为我没有， 因为他太厉害是不是。 对，可能因为我的就是我看到别人的6块肌，我就觉得说 man I wish I could。 那很难呐、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人至少他一定是一个很规律的人， okay. 不然不可能。 好， 对。 所以你刚刚说男人需要被崇拜， 对， 女人需要被爱， 对， 什么意思？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比如说我们刚刚回到刚刚说的，不用去特别在就是声明自己是女权很重要。我觉得女生最大的武器是她可以很柔软，这也是我在学的。 Okay. 对，就是其实柔软的女人，我觉得她才是最万能最聪明的女生。 哦、oh, interesting. Yeah. Okay, explain more. 可以让我更多的了解你在讲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柔软的，你说的柔软是什么意思？ 像中文有一个说女生像水，柔情似水。 柔情似水。OK. 就是水你 把它放在不一样的容器里面，它都 OK。然后它的， 这不是那个 Bruce Lee 讲的吗 ？Be like water， 是吗？ 不是吗？我记得不是那个李小龙说 Be like water， 有这个， 我不知道。OK， 柔情水，因为水可以融到一个容器的里面， 水可以很，就是水永远都是在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态之下，它可以在那边表现出最好的 OK 的模式形态。 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okay. 就是当你很柔软、很柔情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无敌。 OK， 你如果因为有时候可能女人想要跟男人平等，那当然我们知道女人跟男人是平等，但是他们会觉得要跟男人平等，意思是说我要跟男人一样才是变得平等，就是如果男人是强，然后是怎么样，我就一定要这样。男人不哭，那我也不能哭。那其实男人我们都是偷偷在哭，我们只是别人可能不知道而已。不、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like 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But why compete at somebody else's game？ 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别人的游戏？ 对， 为什么要去做，试着去做那样子？其实做好你自己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跳高选手，你硬要我去跑步，就是你跳高很高你就去跳，好好跳，你跑步很快你就好好跑。 Okay. 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女人身上有完全不一样的优势，根本不用比。 那这个是你年轻时候就知道的吗？ 嗯， 那你年轻的时候在感情的里面，在交往里面， 嗯，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在呈现，就不是这样子。那结果是可以跟我讲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 like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后来 我前男友，我以前男朋友有帮我取一个绰号， 叫什么？ 钢铁人。你看，其实我煮柜子都不会，他怎么会觉得我是钢铁人呢？ Okay, 为什么他是说你是钢铁人？ 就是我还算蛮独立的，其实 以前 ，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很像一个。就是没有情绪，然后没有不会掉眼泪，不会轻易的掉眼泪， okay. 然后就很看起来总是要很坚强这样子。 OK， 所以就很以前的关系就是有点硬碰硬。 OK， 就是 你硬我就比你更硬， 对， 我要打得过你，要过你就要比你更硬。 对，或者是我看到，比如说以前看到他对方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什么好难过的，就是处理事情，就是会这么像男生的人， okay. 就是我会觉得。没有好难过，先把事情处理完再说，这些情绪都不需要。 那你那个时候这样做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 就分手了。就是对，就是 OK， 一一的就这样分手。 对， 那你是分手到第几次之后，你才觉得说嘿，应该要改一下，或者是或者是 上一次、 哦、 就是我老公跟我分手。我跟我老公有分手过。 你老公跟你分手过？ 对，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老公怎么跟你分手？ 他就是觉得 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成为你老公的时候， 我们就分手过了。 Okay. 因为他觉得我太脾气不好， okay. 太硬，对， 然后 不好沟通。 那一次， 然后他也没有要试着跟我沟通， okay. 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会忍，然后就突然爆了。 Okay. 但是我这之中我也不知道他的点在哪里。 你不知道说其实你已经忍了这么久， 对， 你还以为说他其实没有，但是突然 OK， 对， 好，那 but here's what I want to ask， 我想要 what's interesting is， 那因为你说你之前也是这样嘛，就是那一次跟你说跟你老公分手，是那一次有什么不一样，是让你改变了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刚那时候短暂分开的时候，我有去找我一个很好的男生朋友、 okay. 他也是我真的很好的朋友，也是认识十几二十年那种。他就跟我讲说你脾气真的要改。就是男生朋友这样跟你讲， 他跟你讲， 他说对，他你脾气真的要改。 那你听到那句话的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后面的那一句，他跟我说就算你跟 James 不会再在一起了、 okay. 你这个脾气改了也会对你以后的感情更好、oh. Wow, 我就觉得好像值得改，就是 这个改不是只是为了挽回一个感情，这是为了你的未来， 我未来的这个就是感情或婚姻。 Okay, 那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不会气吗？ 我觉得会去开始审视自己，对，就是会觉得哎、欸，好像以前的一些刚硬啊，就是伪装啊，都是假的。 你说一些的刚硬其实是假的， 对，就是 你是一个假钢铁人， 假钢铁人，对， 你其实那个钢铁不是真的钢铁， 超弱的， 是塑胶， 对， 外面 塑胶做的， 喷的像一个钢铁， 对，所以我反而觉得后来跟老公又在一起，然后现在我觉得反而女人在里面学着柔软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怎么会到舒服？ 就是。我觉得女人的本质其实是这样子，是因为环境或者是你遇到不对的人。 Okay. Oh. 我记得那时候我被叫钢铁人的时候，有一个长辈，他讲了一句话， okay. 我那时候就觉得、哦、终于有人为我讲话了。那个 Uncle Carl， OK， 他说会叫女人钢铁人的男人有问题，表示他罩不住。 Oh snap！ 对，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让你的女人变成钢铁人的那个男人要负责。 哦、oh, wow, ， 他的意思是这样。 Okay. 为什么你的女人会 变成这个样？ 变成这样？ 为什么你要逼她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 为什么你把 OK？ 那他讲完那句话之后，你的感受？ 我那时候只觉得有人帮我讲话真好，就是对，就爽。但是事后像现在在关系里面，我就会觉得说，哇，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说，女人的优势其实不是在跟人男人硬碰硬，而是、 okay.。 发挥的就是我说柔软、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我知道 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知道 在我的婚姻的里面我是你有听过九型人格 有 我是第八、就是最机车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强势然后非常强势、 哦、 然后就是 my way or the highway 我喜欢做事情按照我很不喜欢被人家控制不喜欢人家告诉我怎么做那我太太跟我是完全相反、 哦、 Peggy 她是第二型，他是那种 helper， 嗯 ，right， 他是那种就是、很愿意，就是这样好，可以，嗯、我愿意支持你这种、嗯。那我觉得就是八加二加起来就是十，正好一个完整的数字、嗯，我也不知道、嗯，但是我就觉得正好配得好。但是有时候别人会问我说，你家庭的what's the reason for success in your marriage？ 你的家庭、嗯、你的婚姻的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常常说就只有一句话 ，Peggy。 哇、wow ！ 不是因为我是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虽然可能他会觉得我是家庭的男人，我是带头一家之主这一些、嗯， 对。 但我觉得他是 hold everything together 的， wow、 就是没有他就不会有我。 对。 而且不是只是说没有这个婚姻，是没有我今天这个人。 嗯。 我今天这个人，我今天可以做这一切，其实是他很大的原因。那可能他不是。最大家容易看得见他也很不是很喜欢被看见但我不是说被看见就是有什么不对或是什么但是他的影响力反而有时候我就远远超过拿的麦克风的那一位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到现在都还没有 IG 你知道吗他说、 wow、 我问他说、欸、你要不要用 IG 他说那Facebook 已经让我很烦了干嘛还要再加一个 But 他虽然可能没有 IG 也没有这么多人追踪他但是、嗯但是他却造就了我，他却今天让我可以成为这样子。 Wow, 对， 所以 女人是很有价值的， 非常有价值。 是是对啊， 男人一半的价值他都来自于他们。 男生你就一直崇拜他，一直鼓励他，他就什么都做。就是、 对，那我再问你， 嗯 ，OK， 男人需要崇拜， 对， 女人需要 被爱。 你如果一个男人他需要，就是他真的有些东西需要被改。就是男人要被崇拜，但不代表男人是完美的， 当然， 对不对、 嗯？ 男人一定有些东西是需要，就是要去修正的。 对， 那你的建议会是，你会去怎么做？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先生，你看到 James， 他有些事情需要改，你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 对，可是我觉得在婚姻里面跟谈恋爱又不一样。 哦、interesting， 因为婚姻没有退路嘛，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沟通，一直沟通，找到一个平衡点。 Okay.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在恋爱中的人的时候， 嗯， 其实你觉得苗头不对，你就赶快闪， okay. 就是对，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要 ignore 那个 early 的 warning sign， 一个比较提早一些警告，一定要去。就是如果那个开车那个已经在闪了，就不要觉得说不会有事， 一个人改变不会这么快的，不可能的。 Okay. 如果你已经认识他到一个地步，觉得说哇，他有这些东西， 嗯、 短时间他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改的， 嗯、 对， 嗯。 还会有人问我说，如果男朋友劈腿要原谅吗？我真不知道原谅理由在哪里。就是你还就赶快就苗头不对就走。就是、 okay. 但是当然我觉得谈恋爱跟婚姻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我觉得 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是在看说这个人的好跟不好，然后你要去做一个结论，我是否可以接受这个人的好跟不好。 对， 如果一个人进到婚姻里面，就是要进到婚姻里面，他的是想到是他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我觉得那是最恐怖的，就是那是你把你人生的幸福打赌在有一天他可能， 对， 有一天他可能这个，你把你一生的幸福打赌在这个上面，大概会赔的几率是非常的高， 没错。所以我觉得谈恋爱也是一个看清楚对方的时候 ，OK， 要看得很清楚。可是很多女生，好像不太知道说哪些大重点是不能触碰的，比如说劈腿或者是欺骗 okay. 或者是还有很多，我还看过一些变成人家的第三者。 你说那个女生 自己成为第三者， 所以女生问你说， 对， 我 变成了第三者 怎 么 办？ 对，很多还有这种问题。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会怎么回答他、哦？ 说我今天有一个女生在 IG 上， 我会说真的爱你的人不会把你放在那边，就是不会把你放在暗处。 OK， 对，所以那个人，我觉得那个人比较爱他自己，跟是自私的。 其实他不是爱他的女朋友，他也不是爱你，他其实只是爱他自己。 有的第三者是也结婚了，也有啊，就是、 哦、 对呀、啊，所以就是贪心。我觉得就是，但我是针对那个第三者回答他，我说其实他没有这么爱你，真的爱你的人不会把你放在暗处。 Okay. 对啊， 女生需要被爱，那。如果一个女生不知道她需要的爱是什么，就是有时候女生说她需要被爱、 哦、 但是她如果她不知道爱是什么，或是她对爱的那个图片是有点扭曲的， 对， 就是一个男人给她的其实不是那个爱，但她还以为这个是爱， 对， 她觉得这就是爱，她爱我就是应该这样子对我，她爱我就是应该睡前要跟我说什么，她爱我，但如果她对这个爱本身的这个图片就是有点扭曲的话，那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就是，对，其实很多现在很多人的爱真的蛮扭曲的。 这些的扭曲，爱的扭的图片的扭曲是来自于什么？ 偶像剧吗？世代给你的误会，会不会？ 我觉得我们像是在一个很资讯发达的一个时代， 对， 所以我们缺乏的不是看到的东西， 对， 我们是缺乏看到真的东西， 对， 就是太多东西。我朋友曾经跟我讲，我不知道是真的，但是他跟我说，你知道以前那个高速公路，台湾的高速公路会收费， 对，收费站 、嗯，对，那现在都变 ETC 嘛。他说以前收费站的时候，他们那个收费的人员，他们要训练他们怎么去辨假钞跟真钞，因为那个车子一下就过去，所以你要在一刹那一秒钟之内，你就要知道说你收到这个100块、收到这1000块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假钞太多了，太多不同的假钞。他说他们训练这些人不是训练他们去摸很多假钞或看很多假钞，他们只给他们看真钞，他们只给他们训练就是一直摸真钞，一直摸真钞，一直摸真钞，摸到后来他一摸到一个假，他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他就知道说这是不对劲，他就马上说这是假的。 对， 他跟我讲这个，但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是真的还是假的。But I think it makes sense。他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你要什么样的爱都有一个电影在形容。你要什么样的，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电视剧，很多这些东西在讲不同这样的爱，那样的爱，这样爱，然后很多不同的。但是我们大家最后还是问，那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What is that real thing？然后我们说这个也是爱，那也是爱。我就说不是说这不好或者怎么样， 对， 只是我们有太多的这些东西， 对， 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智慧知道说什么是真的。就像我们现在的internet 嘛，我们现在的网络新闻比以前多太多，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新闻。这么多的资讯，就是从以前我们大家觉得说一个人会笨就是因为没有资讯，现在反而是知道说 太多， 这么多资讯也没有让人家更聪明。 对， 因为这么多资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说，真的东西你根本不用去多强调，因为爱这个本质它就是一个很干净很单纯的东西。 When you see it, 对 feel it, 对对，它其实是最简单， okay. 所以那个是我觉得是一种本能。 OK， 其实 没有小 baby 也需要被爱，真的不是你教他他需要被爱，所以他觉得，所以我们去，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单纯、最纯粹的东西。 一出生 对 就需要， 对， 那就渴望， 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世代把这个东西变得复杂了，但是其实。Okay.回归到原本，它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最最最简单的东西。 Okay, 对， 了解。 对， 我了解。 我以前谈恋爱有一个有一个最高的、最厉害的地方是，我还没有谈恋爱，就是我永远我以前有一个名言，就是暧昧的时候，暧昧是没有交往，还是在互相认识的时候。 Okay. 暧昧的意思就是我喜欢你， 你 喜欢我， 有点感觉，但是我们还没有在真的交往。 Okay. 那个时候， 晚上11点会传个简讯的那个时候，12点会说你在干嘛的那种。 当如果女生要无敌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件事做，就是你无所求。 什么意思？ 就是你没有要这个男生，应该说我们是认识，可是可能你身上没有东西是我。 Okay. 想要的、 okay. 我不知道怎么样，有些人好，我举例好，你很有钱、 okay. 所以我可能很想要赶快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有钱，或是我觉得你很就是，而且我觉得有些女生很奇怪，会莫名其妙还没有交往就很喜欢一个人，这是我一直搞 还没有就是你都还没有跟他真的在一起，你就已经说这就是我要的菜。 对 你怎么知道这你要的菜，你吃都没吃到。 对就是，所以我的无所求就是你怎么会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就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 okay.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就是我也是在认识你，我没有什么要、我很 open， 我就是我很心是开的，可是我没有一定要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如果我们舒服、 okay. 然后真的够喜欢再在一起、就是爱的本能其实是很简单，而且它很简单，但它也没有那么浅，就不是说 OK 我看到你我就爱上你、 okay. 那种很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爱，我觉得爱很单纯，可是它很深。 它哦， 对 ，That's good。 对， 爱是简单，但是它不是肤浅。 对， 爱是简单，但它不是它是一个很深的东西。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句话想要可以跟我们一些的听众， 对， 是可能是对爱情 对 已经失去的盼望，很多时候失去。爱对爱情 对感情对婚姻失去盼望、不是因为没有过，是因为曾经拥有然后失去了。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在听，你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一句话或是什么是可以送给他们，可以鼓励他们的？ 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它的就像我们说女人像水一样，它的形态有很多种，可能是冰块，可能是雨水，可能是蒸发的，所以我觉得爱其实是在我们的空气里面，它不一定是在感情里面、 okay. 就是当感情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很多 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一样的爱，没有、没有一定没有真的只有感情里的爱才叫做爱、 oh. 然后当你的真爱出现的时候、oh. 就像我们刚刚说它是很简单， 哇、wow. 你一看就知道 了它是很单纯的， 就是我们在想爱的时候、不要一下就想到爱情， 对， 爱其实你要学习在你生命中去接触到更多的爱， 对， 你去服务别人， 对， 你爱你的家人， 对， 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 对， 你热爱你的工作， 对，你爱你的宠物， 你知道，对，你爱这 些都是。 当你更加了解爱是什么时候，你才会知道爱情是什么。 等你看到那个真爱的时候，你就 一目了然，你就会知道了。 OK，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管他的。先来杯咖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薇，很高兴，谢谢你今天愿意上这个节目， 谢谢， 一起来聊一聊，来祝福你的婚姻， 谢谢， 祝福我们听众所有人未来， 对， 让你们生命中充满更多的爱、 yeah、 我是温妮豪，我们下一次见。